起先开经本，七十五年，第一行，我们像这个文呢，念一段，这个七大里面的第一段，如观地性，粗为大地，细为微尘，至灵虚尘，细彼极微。色边迹象，七分所成，更系灵虚，即实空性。这个上一次讲这个七大这一颗啊，这个大意。给各位介绍过，那么幕后有一个比喻啊，佛说了这个如水成冰，冰幻成水，那么这个比喻里面的含义很深。而今天这一段讲这个色大了，四大里面的色大可以作为心经里面的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注解。为什么讲这个色空包二？啊，色空是一，这个是佛法里面可以说讲到最极究竟之处。这个说法实在也很不容易体会，如果能够体会得了，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真实相才能够得到几分啊，那么可见的这一段经文的重要性。前面的比喻，上一次曾经说过一些啊，可是我们都要记住啊，因为这个比喻是总喻七大啊，那么与底下的这个七段经文呢有密切的关系啊，它是把这个实心啊，水是实心，冰也是实心，不管它怎么个变法啊，水变成冰也好，冰变成水也好啊，乃至于变成水蒸气也好，总而言之它的实性不变啊，所以拿这个来实性呢比喻七大 真如之性。而像水也比喻佛法界随缘之相，啊，就是这个真如本性啊，随顺十法界，啊，随顺十法界里面佛法界呢，我们把它比作水，啊，随顺其余的九法界呢，我们把它比喻作冰，啊，水的相水一个相，那么冰的相呢就不一样了，冰有厚薄，不相同了，啊，所以这就是比喻这个九法界迷执有浅深不相同，啊，所以这个比喻我们要晓得，啊。那么究竟真如本性呢，为什么会随佛法界缘，为什么又会随九法界的缘，这个里头就是两境的差别，啊，随境缘这就是佛法界，随染缘呢那就是九法界，不管是随佛的缘也好，随九法界的缘也好，记住实性不变，啊，那就是说明了真如本性是永远不变，啊，这个道理啊，诸位一定要明了，啊，那么你这个修行正果所贫瘠的就是真如本性，啊，所以佛才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啊，这个佛性呢就是此地这个水冰的实性，啊，一切众生皆有，既然有佛性了，皆当作佛，啊，换句话说应当作佛，啊，那么我们现在是应当做佛而不做佛，啊，没有做佛，你就要晓得我们随的是染缘，啊。那么在过去，有一个出家人遇到临济大师。啊，那么他向他请教一个问题，他说如何是四种五相的境界，啊，临济和尚啊就给他说，他说你一念心里起了疑惑了，你就被地大障碍住，啊，这个一念疑惑，这疑什么呢？啊，怀疑自己不能成佛，怀疑自己业障深重，你怀疑什么？业障深重啊，这是当然的，为什么呢？无始劫以来你随的是染缘嘛，你的业障哪能不深重呢？啊，可是业障啊，你要晓得它的性质，啊，本性里面，真如本性里面原本没有业障，所以业障是本来空啊，啊，你要晓得这个性质它就放心了， 啊真如 本性里面原本没有，那么你想想看能不能断得掉？当然断得掉，它本来没有啊。而佛性呢是本来有的，本来有的你就可以证的啊，决定证的。为什么？本来有嘛，是一个晓得本来有，一个知道是本来空啊，业障是本来空啊。可是个问题就是在迷雾，所谓是随境缘，这是悟啊，虽然缘呢，这是迷。可见的成佛成凡夫关键呢就在迷雾。啊，你决定是然，物决定是性，然性是这么个分法啊。那么我们得问，我们觉悟了没有呢？啊，这个我在讲习里常常提醒诸位，如果你还有个我执，那么你的决定是你没有啊。纵然对这个经啊很通达很理解，自己在讲台上也说得头头是道，但你自己要觉悟，你还是迷而不悟啊。所以觉悟的人呢，没有我执，没有法执，这是真正觉悟的人啊。有我法二执，这就是不觉悟。啊，那么我们很想觉悟，很想不迷了，从什么地方下功夫呢？先从破我执下功夫。啊，这个事情啊，的确是难。啊，如果要是容易，那这个大地众生不是个个都成佛了吗？啊，难在什么地方呢？俗话常讲，劣根性难改呀。啊，这个劣根性在佛法里面讲，我执啊，啊，执着无运的身心为我。这是我们的大病。一切了义经典啊，诸位要仔细去观察，你会发现他说什么？说一个我法二空啊，这就是了义经典的 啊告诉你无我无法，毕竟空寂，这才是个真实，这是真相，这就是觉而不迷啊。所以这个经呢，诸位要合着听啊，要多听这些了义经典呢，要汇合起来看，你才能看懂这个意思啊。虽然我们多听多看，力量呢集中在一部经上啊，不学而专攻啊。不是讲的是专攻啊，不要不学了，像个诸葛一样，那不行啊，啊，那这个是没有力量的，啊，不学专攻下呢，像金字塔一样，一座很大，啊，不又转，啊，它有个尖峰。 那么这就是一切重要的这个大乘疗愈经典，我们要认真去相信啊，把这个道理彻底明了之后啊，最要紧的就是要想方法破我执啊，再不破我执啊，这个佛法真的是不得其门而入啊。所以这个怀疑是讲你的这个啊，怀疑自己罪业太重，怀疑自己不能成佛啊，怀疑自己信心不能建立，怀疑自己不能开悟啊，怀疑自己比不上人啊。你要有这些疑惑在呀、啊、你这一生别想成功，确实你也当破不了啊，你也开不了悟，你也证不了果啊，你样样都不行啊。你要问你说我为什么不行呢，就是因为你怀疑自己，怀疑自己是我执增长啊。啊，念念当中我，哎呀我不行啊，我不会开悟，我的业障深重啊，你看念念都是增长我执，那怎么行呢？佛法是叫你破我执的，你天天在增长我执这个是颠倒形式啊，错就错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说是贪嗔痴慢疑是根本烦恼啊，啊，这个疑是讲疑身教啊，啊，心就被地障碍了，啊，疑不得，啊，要把这个烦恼连根拔掉，啊，这个邻居又讲了，你一念贪爱呀、啊，你就被水呀淹没了。啊，你看这个烦恼里面贪烦恼，所以这个贪心要不得啊，不管贪什么啊，世间法你要是有贪心，你被这个爱水淹没掉了，你要在佛法里面起了贪心一样啊，只是把贪的对象换了一换，贪心没有换啊。佛是叫我们断贪心啊，不是叫我们换贪爱的对象啊，目的不是不是换对象的 啊，是要拔除你的贪心啊。你看这个地水火风啊，乙是地，贪是水呀、啊，啊，你一念嗔恚呀，你就被火烧掉了。啊，嗔恚是火，所谓是火烧功德林。啊，你一念欢喜呀。就被风吹走了啊，被风飘去了啊，啊，人这个欢喜的时候啊，这个心确实是一个飘荡心啊。那么这个样子修行，你怎么能够办得到啊？这个出家人问呢，这个无相的境界那如何能办得到 啊，那么我们想想，贪嗔痴慢，它的根本就是我执。如果没有我了，谁贪？谁嗔？谁痴？谁慢？啊，所以会修行的人呢，他从根本上拔除，破我执。不会的人啊，他从烦恼上一桩一桩的断，啊，怎么样把我这个贪心啊断掉？啊，我修布施波罗蜜，断我的贪心；我修忍辱波罗蜜，啊，断我的嗔恚心。这个事情真难呐！啊，那么你要问，大乘佛法不是这么修的吗？的确，大乘佛法是这样修的。啊，比大乘更高的叫上上乘，一乘佛法。这个一乘佛法是从根本修。啊，你们看六祖坛经，六祖大师那个讲的就是一乘法。啊，这是讲从根本修啊。啊，从根本修呢，就是破我执、破法执。这样的修学法，用的时间少，成功高啊！枝枝叶叶上修行，用的时间长啊，是不是三大分期劫？时间太长啊，故得所谓寻之则业。啊，这个就是不知道从根本修啊。凡是一层了义经典，或是明书，或是暗示，都叫我们从根本修行。啊，境界我们离不开了。啊，净缘是依他起心，所以离不开。啊，可是这个要紧的呢，啊，就是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晓得净缘的真实相，知道它的实相。啊，只要你不染不着。菩提道上就没有障碍了。所以古人也说，四大如梦如幻啊。迷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东西有啊，悟了之后我晓得，虽有不实。啊，像这个贪嗔痴慢呢，这个佛法里头讲的26种烦恼，虽有不实，啊，那么你懂得之后呢，在境界里面就能提得起观照的功夫啊。我们一般讲功夫啊，功夫才能真正提得起来啊。啊，这是前面呢一点很要紧的意思，这个意思贯穿底下这个 七段经文啊，这是七大的经文。那么我们今天再看这一段啊，刚才念的这一段啊，这一段呢，大概今天这个时间是讲不完的啊，这个我们要细讲啊，因为第一段这个意思懂得之后，后面都很容易了解啊。这是讲为什么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空不二。如观地心，这个如是世尊教着我呢啊，你来观察观察，这个观是用智慧观，不是用第六意识的分别啊。心呢是讲他的心体就是真如本性，你观地大这个心，粗为大地，粗是粗相，细为微尘，细的是细相，这个两句说明十法界内思外思总名呢叫地大啊。什么叫内思呢？内就是我们身体啊，我们身体之内的血肉之躯啊，这个是内思啊。身体以外的呢，我们环境的这个一些色法呢，我们就叫做外思啊，内五根，外六尘啊。将来诸位在这个经上呢，能看到这个内色外色，你晓得就是这个讲法啊。那么学佛，我们还要知道一个事实啊。世尊当年读诗，49年所说出来的。皆是法相啊，因此法相无边，这也是令初学的人不容易入门啊。但是在我们今天呢，可以说初学的人啊，有一个很好的入门的一个教材啊，那就是相宗纲要，那是佛法入门的教材呀、啊。研究教的人不能不通达啊。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相宗纲要搞得滚瓜烂熟，那过去李老师讲的，他保证你对于性相两宗啊都没有障碍啊，你都能够通达啊。所以这一部书啊要熟读啊，啊要熟读啊。我们这一次算这个瓶装跟精装的时候，我们印了5次了啊，相宗纲要印过5次了啊。第一次我印的时候只有正篇没有续篇啊，我发现了续篇之后将这个正续篇扩刊在一起啊。李老师特别写了个序文，你们把李老师的序文好好去念，你才晓得这个书的重要啊，要真正的下功夫。那么关于什么叫四大呢？ 相宗纲要里头也解释得很详细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能像他那样解释，他那是专门解释这个名字。那么我们现在就现行外资来辨别，这个意思是说啊，这就是把我难呢，我难在此地实现的是凡夫的境界啊。我们就以凡夫境界上来讲啊，认为这个地大了是活活因缘所成的啊，比如说我们祭土石为山啊，山从哪里来的？山是土石堆积起来是山嘛，啊，因缘活活的嘛。啊，一个例子就列其余一切万法，无有一法不是因缘所生。我在小乘经里面啊，在阿含在方等的初期常常这样说，摩难尊者也拿了这个问题来质问释迦牟尼佛吗？啊，常讲的吗？而佛这种说法呢，是一顺凡夫外道的见解啊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这是叫他深入一层的看观察观这个观法了啊。那么我们仔细观察地大，实在它是属于虚妄的体现，没有实现啊。这一点呢，的确很难懂啊。你说的没有体现啊，明明我们砌很多土石就堆成山呢。这个不是事实吗？啊，我们堆积堆积，从这个细微的堆积到粗显的细微微尘吗？堆积这些微尘呢，就变成地球了吗？这种现象摆在我们眼前。我们大家都承认啊，这是我们常识所理解的。那么更细微的去分析，那只是极少数科学家分析啊，他们将这些物质分析啊，分析到原子，分析到电子，都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。啊，你看佛经里面有三千年前，哎，他也分析。啊，这是讲细之微尘，至灵虚尘，细彼即微色边际相，这个细就是分析。今天科学家的分析呀，是一样的啊。我们今天科学家用科学仪器来分析，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不必要用仪器啊，用天眼啊，用慧眼，用法眼，用佛眼来分析。啊， 阿罗汉的慧眼就能够看到微尘啊，微尘我们肉眼看不到。那么这是讲啊，把这个色啊，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物质啊，色就是物质，把物质啊去分析啊，分析到灵虚尘呢，这个虚是虚空，灵虚就给虚空啊做邻居了啊，等于说再分呢。那就是虚空，就没有了啊！你们在数学里头念过啊，将一个物质去分析的时候，永远分不尽，理论上永远分不尽啊。譬如说一样东西，把它分作二，二再分作二，用二分法，永远分不尽，理论上永远分不尽。事实上有没有尽的呢？事实上有尽，理上没有无尽啊，事实上可真有尽啊。到后来就没有了，分了没有了嘛啊，所以叫灵虚尘啊。这个灵虚尘呢，在此地讲啊，这就叫做时空性，实是真实，不是虚妄的。这个空呢叫真空啊，不是万事空，所以这个空是有不是无啊。空为什么是有呢？啊，空里面能显示啊，如果空当作无，那这个色法不能生啊，所以空是有。那么现在在此地啊，要说一说什么叫做七分七色啊，这个分析。这个七分七色本来在印度有一些外道啊，他们就晓得，就用这个方法来分析啊。由此可知，古印度不但宗教发达啊，在今天来讲，我们这个物理科学的时候也相当高明啊，他们就用这个方法来分析一些色法啊。但是他所做的工作只是在相上做的工作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只知道有色相啊，他不晓得有色心，当然更不知道色心就是如来藏心。因此色性与空性呢，无二无别啊。他怎么个说法呢？他说分色，这个色分到最后就分空了啊。怎么样才能够证得真空之理呢？哎，由分析色就可以能够证得。这个话说起来听起来好像是有一点道理，其实似是而非，不是真实的意思啊。那么今天这个地方也就是要辨别这个问题啊。那么这就是佛经里头也常说的， 这个分信法我们从最初的上来说啊，佛法里面呢这个经论啊，著述里头常常引用的以这个牛毛尘呢做单位，这个大概眼睛好的人也能够看得见，这个眼睛呢眼睛真好的，我想一般人的时候恐怕看不见啊，因为牛毛诸位想想比一根针呢恐怕还比较细 啊那个毛的尖端上啊有一粒微尘，尖端上一粒微尘，哎，它停在那个地方，啊，停在那个地方，啊，不会掉下去。尖端上那有多大的面积嘛？哎，一粒尘停在那边，啊，所以以这个为单位，那么把它分成七分，七分之一，七分之一呢叫羊毛尘。啊，羊毛比牛毛啊要细得多了啊，我们中国人用毛笔，羊毛是居多数啊，这个羊毛尖端上可以停留，那么羊毛的七尘的七分之一叫兔毛尘啊，兔毛尘的七分之一叫水尘啊，也许是我们今天呢科学家所称的水分子，它在这个水里面可以游动，没有障碍。啊，我们知道水的密度不大，它有空间，有空间，它可以在空间里头自在的往来，没有障碍。这都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啊，可是我们现在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能看得到啊。这水尘的七分之一就叫金尘，金属密度很大啊，虽然有很大的密度，可是在你要是把它放大成几百万倍，你也看出当中还是有空隙。那这一粒微尘呢，从这走过来走过去，它没有障碍，没障碍。这个叫金尘，金尘再分七分之一，就叫做微尘。可见的这个微尘呢，非常非常之小，啊，金尘的七分之一。那么我们常讲啊，阿罗汉辟支佛的慧眼能够见到微尘啊，微尘再分七分之一，那更小的阿罗汉的慧眼就看不到啊。那么这个七分之一叫色居即微，色聚即为还可以分啊，再分为七分之一呢叫极微之微，这个就是此地讲的灵虚尘啊，极微之微啊不能再分啊，再分就没有了，不能再分啊。而实际上极微之微啊就是这个灵虚尘的，告诉诸位呀，非有非无，不生不灭。 在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见到什么呢？哦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那么我们解释了底下的一句经文了，根系灵虚即是空性，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